第二节星期二得到 啊，又系着巢鸠剑嘅鸠战嘅时候，大肥一个人啊捞埋， 希望咧唔好同阿 Tony 同阿 Johnny 败家啊，收听率啊即刻冇晒，咁啊希望大家广传下啦，即系 search 多啲啦，啊我讲得唔好听啫，但系唔好影响呢个节目嘅。嘅收听率啦，因为真系嘅自己唔够料，冇办法。咁啊，讲翻之前上一节嘅，啊，你当听古仔啦。咁啊，过到去，原来咧佢咧就好多东星班同埋啲蟹咧就过嚟香港，都系经由呢两间香港公司。咁福建仔好叻，系一个好聪明嘅人，几靓仔下嘅，讲嘢流利过我，唔似我哋啲啊夹口夹舌啊，拍得住阿林康正。啊，夹口夹舌啊，讲嘢语言不清。咁啊，佢咧就过到去，咁佢有个蟹场，咁啊睇咗个蟹场啦。咁嗰啲菲律宾蟹，嗰啲泥蟹，即系叫肉蟹啦。一只基本上咧就一公斤以上，好大只，都几好食，壳比较硬啲。咁咧就飞机空运嚟。咁有个好多系潮州人咧，就喺嗰边咧，就即系有呢个技术啦，就等佢唔好咁容易死，就夜晚空运嚟，跟住咧就落酒楼，落酒楼夜晚啊，或者第朝早早一天光啊，落酒楼，咁咧就见识到咧，香港酒楼咧其实都黑暗嘅。其实香港人，你话哎，我系香港人，唔系中国人，其实咪一样喺我心目中都系扑街。边扑街啊？唔好成日话哎，我哋香港人高质素呢啲。唉，即系我见过就唔系咯，不过就我哋香港人啊，做得手法冇咁粗暴啲，比较斯文啲咯。啊，啲东星班条条咧就一斤重多啲，全部嗰度淋死，上咗水淋死，跟住咧就插雪冰先，即时过嚟，要几多有几多，98蚊一条，全部嚟晒香港飞空运。跟住呢啲人呢啲酒楼呢，我知佢交边几间嘅，交边几个集团啊，啲蟹啊鱼啊交边几间。咁呢佢你见到嗰条永远都游水嘅。佢卖俾你嗰条永远都系瞓觉嘅。咁而家好啲啦，而家香港食东星嘅少嘛，食龙趸嘛，食龙趸仔多嘛，佢养㗎嘛香港。嗰陣时真系香港真系主打东星啊 ,398 啊 ,488 一条啊几大条。98蚊。收钱全部都是差不多就咁拆生雪即嚟香港。香港有几个集团呢长期买呢啲货。咁我都话啦一条数。咁呢两帮啲人我都识嘅。咁嗰个人就觉得有得搞，投资咗做个蟹场做个渔场。喺嗰度收蟹。咁喺嗰度开咗公司户口。开咗公司户口。咁呢就諗住搵个菲律宾仔呢就做，即係嗰个福建仔呢做呢个盲公竹。咁呢个非常热情优惠啦、啊、即係你嚟投资啊，即係我做盲公竹捞返多少油水啦，介绍去租地方各样嘢啦，咁带埋你银行开户口，就佢出面，你唔識讲佢識讲。就开咗户口公章各样嘢喺晒你度。咁你呢就摆低咗个潮州佬呢就帮你睇。咁呢佢又同个潮州佬即係大陆人嚟㗎。喺嗰边当等于做黑工啦，咁啊同佢睇个场，跟住请啲菲律宾人喺度咧就绑蟹各样，咁啊收鱼，咁咧佢就呢个福建仔咧就食埋，点为之食埋咧？你租咗俾晒钱，各样就搞掂埋个潮州仔，咁啊钱又有，女人又有，乜都有啦，咁啊潮州仔咧就即时过档。咁啊，屌嘢咧！呢个先系老细，咁佢咧就将啲嘢咧全部咧就翻过去俾欢乐楼咁样。咁咧，佢咧就摆咗嗰班人咧就摆咗87万港币咧就喺菲律宾银行。咁咧就见到你咧就啲蟹咧佢就永远都唔到，就你隔离到。咁啊，佢咧就觉得有问题。咁啊，同个福建仔嘈。咁福建仔坐呢都傻啦，喺菲律宾你出得我账咩？喺香港你出佢唔账啦。咁嘅情况下，咁嗰班人咧就觉得猛虎不及地头虫，咁啊翻个菲律宾结业，去银行攞翻啲钱，但去到银行睇户口系零， 是零的。啲钱都在菲律宾仔度，在福建仔度。因为点解呢？佢带你去开户口，佢介绍你，佢嗰班人全部都系佢嘅人，佢可以唔使公章，即系图章，都可以喺你户口攞晒钱过晒落佢度。我讲嘅系事实，冇咁离谱嘅。开间银行乜乜乜点会啊？菲律宾系真的啊！同杨伟雄一样，真系见过乔布斯，系真噶。咁亦都系真系搞唔掂，因为嗰个福建仔佢本身咧个大老婆系喺嗰阵时喺总统府啊做呢个其中一个，即系好多秘书啊，其中一个秘书系总统秘书嚟嘅，佢屋企都系住喺总统府范围里边。总统府归总统府，但总统府外围有个范围嘅，就好多咧做官啊，或者做呢个公务员咧，就喺嗰度住嘅。咁出入咧，佢全部咧就有军队嘅人咧，就荷枪实弹咧就企晒喺度嘅，即系你吹我唔涨。嗰、那个福建仔、那个大老婆就系、是、做秘书，啊出入有钱有面，但佢都系做呢啲嘢。佢第二个老婆就系喺啲外岛嗰度种米啊，土豪。第三个老婆咧就靓，即系头先我去夜总会识嘅，咁咧就好靓，咁啊个个生到一个二个，咁啊同佢睇鞋场。佢咁样做法咧，即系我觉得喂好大问题，你咁样食人。虽然咧我又唔会有钱佢过手，我只系帮佢做嘢，你俾钱我嘅啫，你唔俾钱我唔做。咁一段时间度，咁啊讲翻古董。翻到香港，即系见识完啦，知道咗啦，唉，都系小心啲啦，啲人都咁啊，收到个电话，福建打嚟，唔系菲律宾打嚟，又系福建人，咁佢话咧，佢出飞机票，请我过去嗰边，啊，佢话咧，佢有批货到唔到，问咩环境，咁佢讲咗批货，咁我知道咧，我冇见过，咁我知道佢讲嘅咧就系嗰批古董，就喺晒呢个。福建仔油麻地屋企，咁啊想了解咩事，咁啊胆粗粗，咁啊上车，咁啊上跟住转飞机，咁啊一 Q 又去咗马尼拉，咁去到马尼拉咁落机，咁啊佢又专车接送，去到原来佢咧就系做货运嘅，专同人哋订货柜啊、来回货啊、大陆嚟货啊，退翻去，咁变咗好多货咧，嚟货容易，退货难。咁咧，佢咧就谂住揾个福建仔，就帮佢就清翻大陆。咁咧，佢原来咧就喺菲律宾睇中咗有啲旧嘅碗碗碟碟，其实唔系古碗嚟嘅，都买咗30,000+港币，系佢中意。咁佢觉得退休咧，第时咧揾够啦，跟住剩俾个仔，跟住佢就翻福建噶啦，翻石狮。咁咧就揾呢个福建仔帮佢运。但福建仔见念心起，呢批仲唔系古董发达啦，咁咧就变咗咧就叫咗佢老母咧就去看住，就喺呢边揾买家，就同佢话呢批货咧就俾我运嘅，系充公咗，充公咗就冇啦，系咪啊？系咪啊？跟住咧就自己造假，即系中国人中意造假，系自古以来咧，真系同我哋嘅我哋嘅尖角烈岛钓鱼台一样，自古以来都系。咁咧就做咗张海关嘅假嘅充公嘅文件啦，就俾佢。咁嗰个陈生啊，即系嗰个福建佬咧，就想知道呢张嘢真定假嘅。咁我就亦都唔怕讲，我话呢张嘢假嘅。呢啲嘢我真系由朝到晚都见得多。啊，咁我话假嘅，唔系。我话我唔知道你哋咁多件事，不过你揾我。咁我即管啊过嚟了解一下，希望睇下有冇办法多个客。呢批嘢唔系佢哋心目中所值咁多钱，但系姓陈呢个福建佬个心唔顺，同埋佢谂住呢啲嘢咧，佢寄翻佢福建佬家嘅喺香港揾古惑仔讲数，因为你报警你都讲唔出呢批嘢，点冇证据啊你嘅？咁卒之都攞翻，亦都卒之攞翻咗呢批嘢，但系咧。抌咗好多钱，抌咗差唔多成，即系我知道抌咗差唔多成30万，吓、啊、去解决呢个问题。跟住咧就同菲律宾仔喺 即系福建仔喺菲律宾咧有多冲突，咁呢啲我唔知啦，因为我喺香港听党啦，有阵时佢过开嚟香港啊，即系个姓陈嘅都揾我啦。咁喺呢件事上咧，咁我就见到，喂，一个咁赚钱嘅行业，寄货退货翻大陆，啊，人心不足，见到啲货啱，想慢慢食埋人，咁系我哋呢啲咧，即系都话啦，做咁耐，见咁耐。咩人都有，而呢个福建仔呢亦都因为佢呢，我因缘际会呢识咗一个年纪比较大嘅，係殷实商人，福建人殷实商人。阿爺已经去菲律宾喺唐人街做药嘅，咁一家大细，咁呢就信佛嘅，咁住喺一笪地方係四层高，佢住顶楼，下低嗰啲呢就做少少仓库，就俾工人住，八个工人。一层楼大概3000尺到。咁呢我佢屋企住屋企，因为佢呢就知道我喺大陆有啲办法。佢呢就想办法有只祖传嘅药。我唔记得叫咩灵阳散啊，係专治呢个哮喘啊同埋呼吸病啊。喺马尼拉，喺泰国，喺唐人街主要销售网，喺菲律宾，新加坡，佢都有销售点嘅。卖得几好，佢间药厂咧就喺菲律宾，咁咧就用华人嘅力量传销咧，就好多药房有卖嘅。咁佢成日都希望咧做大生意，就想呢只药咧就喺大陆卖。问我有冇办法，可唔可以搞到药字号？呢啲嘢我唔够啊！强过新闻者边神熟？因为咧大陆卖药有健字号同药字号，健字号就简单啲，药字号真系要科研啊去成嘅。咁而呢个福建人呢就托我想办法，就将佢隻药呢能够喺大陆生产，同埋呢就喺大陆呢正规咁卖。咁呢嗰位老人家都60几岁啦当年。咁我就曾经帮过佢，亦都差唔多完成。后咪种种因素呢，我就将呢件事呢就交咗俾一个朋友。咁我呢就退出咗。咁希望下次呢再讲一讲佢哋菲律宾嘅药点可以喺大陆生产，个医疗机构系统大陆腐败到点，收钱收到点，而点样可以食咗外商嘅钱。呢件事就令我呢就牵涉咗第二个故仔。咁呢个福建仔呢做呢、這个，所以我哋香港有好多东南亚嘅海鲜系冰鲜嘅，唔系生嘅。呢件事其实讲啦。咁亦都话俾你听，中国人嘅老千全世界无处不在。呢个系其中一个古仔。咁讲到呢一度啦，咁鍾意听菲律宾嘅，咁再续啦，或者再续呢个叫做医疗系统嘅同埋药嘅古仔啦，咁睇下有咩时间可以再讲。咁呢剩返呢节讲咗一半，仲有啲时间啦。咁呢我就回应下有几个网友嘅，一个网友就问过我，佢话大肥，你喺星期三度曾经讲过，唔知第几节第几成30分钟有单生意两个人做得掂嘅，咁咧我都话过，如果咧我爆响口咧呢单嘢咧，即使做得成我都好麻烦，谁认得知道边个系我？呢单嘢好容易做，但系咧如果本土派或者你觉得我哋系香港人唔系中国人啊，系左交行为。用左交嚟搵钱呢，讲俾你听，我转头我諗 YouTube 嗰度呢就俾人屌到唔知点。係呀，係认真㗎，屌到唔知点。所以呢睇有冇机会啦，或者我做成咗我同大家讲啦。咁样呢件事就係复呢个网友啦。咁另外有个网友就亦都问我一个问题嘅。就係、是、话淘宝网购喺中港台系咪大趋势？我话俾你听，喺香港困难啲，全世界都系如火如荼嘅，但香港呢个地方系困难啲。淘宝嘅一开始形成，点解要淘宝呢？最主要因为城乡太多，好多人咧冇商场嘅，喺大陆变成咗咧，佢哋要买嘢困难啲，想买嗰样嘢冇，咁好多人咧就用网上咧购物，变成咗一个习惯，网上购物。造成咗一个习惯，亦都因为嗰阵时咧，啲人咧未识攞货，变成咗好多啲 村啊、城镇啊，佢哋好好中意咧，就系攞啲少少嘅嘢翻屋企啊，就跟住网上买卖咧，就自己咧成条村打包装，跟住寄淘宝发货全中国，形成咗一个产业链，系啦。咁系可以喺欧洲啊、美国啊、加拿大啊、澳洲都可，我觉得会可能系成行城市嘅，系因为点解咧？你要去城市市中心先有商场，先卖到嘢，系一件事嚟噶。即系我就喺台湾嘛，哎呀，我今个礼拜六约人去落去夜啲啊，落去行夜市，系一件事嚟噶，系要约噶，行街要约噶，同香港唔同。香港只要行落街啊，边度都有嘢买。你住屋村到啦，下低一定有商场，大商场大把，有地铁站，有火车站，楼上全部都系大型商场。所以香港要做网购是很困难的。所以淘宝有销路，譬如好像顺丰啊都开了很多间。但是你身边的朋友有一轮很兴的，但是慢慢又沉寂了，在香港没那么多人在网上买东西。因为香港太方便了。你楼下 71, 我住那条村有三间 71, 啊，你怎样可以在超级市场一间，跟住有些卖衫的食店哪里有。咁你要做，你系咪要有难度啊？但系人哋唔系，人哋譬如我住湖北啊，住咸宁，要行去市中心先见到，我仲有乡下地方，咁我想买嗰件嘢，成我个产业链点解可以做到咁多亿？光棍节去到咁多，包括大学城啊，啲大学生买嘢，除咗形成嘅风气之外，就是，因为佢买嘢嘅唔方便造成咗嘅。所以我在香港，我不觉得网购会真的做得到的。水货店咁多林立，好多人在 网上、我要做淘宝店，我要做网购，即是上次参加大 N 有个网聚啦，咁佢有啲人问过，哇，网上可能我都噏过片言隻语。佢哋所做嘅我觉得唔可行，亦都俾咗啲意见啊，如果要网购要买啲乜嘢啊。要人哋点样知道你个方法啦？因为见得多，咁啊唔系自己叻啊，系因为人哋已经行嗰条路，咁啊佢哋可能冇我咁清楚，咁我讲翻我嘅意见俾佢哋听，咁佢哋都觉得系，即系有部分都觉得啱嘅。咁我想讲啦，就系香港系困难，唔系唔得，除非你卖嘅嘢系你特别出众，同埋你嘅包装好好，你先做得成。如果唔系，好困难。到最后尾讲人民力量，可能而家我讲紧系前主席啦，袁利明唔搞政治啦，但系佢譬如佢化妆品啊，卖化妆品啊，用自己块面啊，做多试验产品，到最后尾佢都网上啊做推广啊，用自己嘅 YouTube 啊做推广啊，到最后尾佢都要落翻去实体，都系开门市，跟住你啲人去门市拣，即时查过。呢个系香港人其实行街买嘢一个乐趣嚟嘅，淘宝啊估下，系咪啊？即系唔同人，系咪啊？同埋淘宝而家多数都系买啲好平嘅嘢，你香港人做平，你要囤到货、积到货，又要同嗰、那个如果做大陆嘢嘅，而家直接做淘宝都系厂嚟嘅，免晒中间嗰浸噶啦，变咗你嗰个对手系好强大嘅，你有乜本事赢过佢？系咪啊？讲开网购啦，嗱，我讲件事俾你听，讲埋呢件事差唔多。好多大陆嘅冒牌嘢，买到全欧洲、非洲，好生意 ，LV 啊、劳力士啊，各样嘢。咁咧，佢哋一般咧就唔系经我话俾你听个途径系咁嘅，唔系经大陆直接寄出去嘅，但系厂喺大陆。咁佢点样寄出去咧？就揾啲香港佬。啊，搵大钱噶，就佢喺大陆就将批货用一般贸易就落咗嚟香港，因为小茶落咗嚟香港，跟住香港咧就运输公司收咗啲货，咁点样做咧？就啲香港佬就走去拆啦，拆咗，譬如今日有300件，咁啊拆咗300件，咁啊佢写明晒所有嗰个电话地址噶啦，因为出口去咧就比较困难啲，咁香港人咧就代寄。唔系去寄顺丰，直头寄香港邮政局，直头俾埋运费，对方出埋钱，俾埋人工你，俾埋安家费你，就由香港嘅邮政局 寄出去，寄个全世界，伟哥啊乜都有，但系都嗰一般伟哥系面粉嚟噶，啊千祈唔好买网购嘅，我话真都系假嘅。咁我话，咁佢哋系咁做，咁好多香港人咧就靠呢支水搵钱嘅，即使拉到简易治罪条例，都系社会服务令嘅啫，或者罚钱，变咗好多香港有啲蛊惑仔或者等钱使嘅人，就帮大陆去卖呢啲咁嘅翻版货，就寄去非洲、寄去欧洲、寄去成，好真，真到不得了。我头先所讲，我话其中我有一个老友，佢咧就出咗事，喺上网出咗事，咁佢认咗冇供我出嚟啦，即系旧仪器啦。后尾佢都有做嘅，咁咧喺邮政局、海关，唔系差佬啊，海关连同差佬一齐嚟拉你，跟住咧转介海关落口供，卒之足足判咗240小时社会服务令。但系个货主永远喺大陆，一国两制拉唔到。虽然而家我哋冇咗黄毓民啦，都唔会变成一国一制嘅，都系一国两制。唔好意思啊，系有啲声沙。咁我都话啦，系咪咧几有礼貌啊？识讲唔好意思啊，嗯，即系我都觉得我自己有啲素质嘅，即系质素嘅做人。都系判240小时，你寄一件货，佢计运费计晒俾你，佢磅过知道香港邮费几多钱。到你攞到批货嘅时候，佢已经寄晒钱俾你，一毫子你都唔使垫出嚟。然后你寄呢批货几多钱入转账入咗你个户口，全部唔会经现金。而家香港好多人靠咁样维生啊！呢个系一个中港嘅一个邮递嘅即系邮递嘅反生嘅问题，令到好多而家香港人可以咁样搵钱，唔系而家系呢十年八年做假嘢成行开始，系好多佢哋最主要嘅系欧洲，亦都系非洲嘅客嘅电话、手袋、手机、钟表、首饰、假药啊，但系佢哋全部都系咁样靠咁样寄，断公斤断公斤，啊邮政咁样寄。咁我咁讲啦，即系呢样嘢，即系当系有啲人好好奇，喂，其实中港我水好深啊，有个问，喂，中港运输水好深，其实呢都系中港运输嘅一种，水好深，搵到钱。大陆人同香港人都有一个特性嘅，世界仔搵到钱，最重要系钱，搵到钱。就是刚才我所讲咁样。咁我寻日又讲另外一样嘢，寻日我有个老友姓杨嘅，喺后海区，即係前海啦，金融中心啦，喺后海呢，就啱啱好寻日呢就同一个日本人呢就投资咗几百万呢，就喺个上高大陆开拉面店。拉面店。咁佢呢就试咗两日，咁寻日就叫我上去开张啊，叫我上去，咁我冇去，我另外一个朋友去咗。咁呢就都做得颇高级嘅，座位少，租金贵，但係呢都 ok 嘅，佢係諗住连同一个日本人就喺日本真係做拉面嘅，就喺呢个深圳呢就开连锁店，咁寻日就旗舰店嘅第一间开张。咁呢之前呢都有同佢提过，之前有人同佢提过，咁啊我又同佢傾過一次偈，即係上去佢嗰個竇嗰度，有間叫做酒吧，同埋做得好雜啦，唔知應該點樣形容佢間食店啊。咁啊上過去，咁啊傾，其實而家好多外國嘅就想喺大陸做飲食咧，做一個飲食嘅連鎖店啊。日本人尤其，因為咧而家日本啊，好多好多，因为太多大陆嘅人就去咗呢个日本，见识过日本真真正正嘅日本文化同埋日本产品，同埋日本嗰个和食啊！即系我之前我做过一集节目，我讲过，我话咧，你做第啲嘢咧入去大陆好难入嘅，但系拉面咧、乌冬咧系做到 日本日式拉麵烏冬是做到成行成市，點解？因為我哋中國人就習慣食麵，食麵啊，食呢一類嘢噶，變成咗咧佢哋入去咧同埋打市場係容易啲嘅。即係韓國嘢食辣、食烤肉、食剩係風唔好生意嘅，好多做做下都會執笠嘅。因為點解咧？韓食有樣嘢唔好咧，就係佢要。其实全部都是自助餐，自己供乜嘢石头捞饭，你又要自己捞；烧烤你又要自己烧。啊，攞乜嘢你又要自己嚟。咁香港人咧就觉得有钱系大爷，唔系中国人有钱系大爷嚟，佢唔啱。但系食面系啱嘅，变成咗咧而家好多日本啊，我知道咧好多做飲食嘅就揾深圳做旗舰店同北京、上海呢三个地方，广州系次一级啦。咁佢哋咧就尤其咧未来发展嘅金融中心啊，即系前海区。即等于香港的中环，以前呢就深南东路那些呢都算是足金融中心的，但打个黑痴啦，九龙湾都不如啦，湾仔那些更加冇得比啦，北角头啦那些地方。但而家呢深圳正式有个金融中心就是前海，所有的钱在那里，所以那里呢卖得起价，租金贵，但是不休生意，是不休生意。我的朋友寻日即是影发返啲相过嚟俾我睇啦，即成咁，如果有啲人香港人啦、啊，有机会或者有兴趣创业嘅，可以喺深圳试一试，因为深圳近香港，相对比其他嘅城市咧，系容易落脚啊，同埋佢嘅法规系比较明确啲嘅，即系唔会话好似其他嗰啲二三级城市啊咁乱啊，即系冇咁冇保障。咁深圳呢有啲人成日返深圳，好似我咁啦，我听日都返深圳啦。咁但係俾人觉得係安全感大啲，同埋做翻版嘢都难啲。如果各位有兴趣做生意，尤其做进口嘅生意，可以试下嘅，用香港做据点，然后发送上深圳，由深圳开始飲食嘅，由深圳开始做啊。而国内嘅，我识得有个朋友最近呢就同我讲过一单嘢，咁可能唔知佢中唔中意啊？讲咗先算啦。佢咧就喺日本咧识得几个日本朋友，咁咧就喺大陆咧，佢系大陆通。咁咧佢咧就唔系卖牌子，即系无印良品都唔系。佢就想办法咧就入口一啲日本制造，即系日本啦，你行街见到啦，大家都去过。咁日本咧就分嘅，有啲咧就唔系中国制造嘅嘢就平啲，有啲中国制造嘢嘅就贵啲。咁但系因为大量嘅人去过日本，洗费消费各样嘢，佢知道呢个模式嘅时候咧，我呢个朋友就想用中国日本唔系日本制造嘅嘢，冇牌子都冇所谓，就打大陆嘅市场，真正买一件中国制造嘅嘢入口。咁佢同我倾过，咁你知啦。你唔系话上高有代理有成咧，你开始入去或者做网购都好啦。最困难就系上货，我嘅习惯叫自己做上货啦。咁上货，咁佢又同我讲过，我话呢啲我帮到佢嘅，即系呢啲嘢我一定帮到佢，即系我自己唔做啦而家吓，当然，但系即系门路好多，咁我帮到佢嘅。咁佢咧就想喺大陆咧用淘宝啊，用好多网上嘅网店啊，就卖啊。卖日本制造嘅嘢，咁咧，我希望佢成功啦。咁佢而家倾紧，揼紧个大浪，咁睇下有冇机会做到啦。咁我自己觉得系做得成嘅，因为咧全世界最崇洋嘅国家系中国，佢日闹你都好咧，但系身体好诚实嘅。你只要真系能够触发到呢一样嘢咧 ，OK， 系一定会做得，仲会做大做强，即系大陆嘅用意做大做强。我哋叫发光发热啦，呢个行业。咁我咁讲啦，呢一节差唔多，咁都叫做讲咗少少经济啦吓，觉得唔啱嗰啲会出声，真系嘅，希望阿 Tony 佢哋出完差翻嚟之后唔好恐吓我，话我搞乱档令到收视大跌，咁真系大镬啦，咁我都唔知匿去边，到此为止，再见。